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婚姻家庭的矛盾。那今天这个纠纷呢，是发生在农村的，是和这个农村的宅基地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还涉及到第三人撤销之诉。那到底什么叫做第三人撤销之诉？这和这块宅基地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其中又有哪些家庭矛盾伴随其中呢？最终这起案件是怎样的结果？第三人撤销之诉又有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州法庭的徐宪龙法官。徐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徐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讲一起啊涉及到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那听这样的一个法律专业上的术语，大家似乎比较陌生，但实际上这起案件就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纠纷啊，一个矛盾，也是涉及到这种房屋的一个案件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纠纷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相关的情况，家庭之间的这样的人物的关系啊，先跟大家呢把这个说明一下。徐法官， 随着咱们这个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区啊这个城镇化的步伐啊越来越快，实际的拆迁啊越来越多。它这个拆迁政策里边啊，有些政策，我如果要拆迁的话，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这种情况下就按照户口走，每一户呢，每一口人给你5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面积 啊，每户每一口人， 对， 是吧？ 如果说哈你家里人口少，怎么办呢？他们现在的拆迁政策是按照这个宅基地使用的面积给70%的补偿面积。置换的面积，在这个大背景下，通州法院的案件啊急剧增长，其中呢很多案件就是一种确权的案件，分家析产的案件，就涉及到这些农村房屋的案件，特别多。 这里再问你一下，咱打个比方，他这一个户口里面比如有10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补50的话，意味着他们整个这一大家子要补500平米，是吗？ 是，目前是这个政策。 那好大的面积啊。 所以说嘛，老百姓呢打官司的热情非常高涨，大家呢有的时候在网上也能看见咱们通州法院立案厅的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 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那种就是因为这样的拆迁的利益，本来是很和睦的家庭，结果闹的是不可开交 啊？这种案件呢也非常多， 是吧？ 对，因为拆迁的利益非常的巨大，它不是说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事， 对， 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的事情，所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争得不可开交。 那咱们今天您跟大家讲的这个案件又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呢？ 咱们这案子哈，这个当事人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被告这一方哈。之前的时候有过一个诉讼，是所有权确认纠纷，就是说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原告啊，他想把户口呢迁到村里去。怎么迁呢？按照现在目前通州这个落户的政策哈，它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说你户主同意之外，还需要村委会开具证明说同意接纳你。 还需要什么呀？还需要你名下有房， 就在村里有房是吗？ 对， 哦， 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大家通过诉讼的方式，分到一间房或者两间房，在这种情况下去派出所把户口落进去，到拆迁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得到一笔拆迁款，或者是5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面积。 您继续说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您说的这种方式哈，是不是不少人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通州法院这去年哈收案6万多件哈，其中一大部分的案件哈，将近有20%-30%的案件哈，就是这种确权呀、分户的这种案件。这种案件哈，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当事人为了取得这个房产哈，他需要开具一系列的证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证明，咱们可以通过审查可以发现有可能是虚假的。但是呢，因为咱们案件量很大哈，咱们审查起来呢也特别困难。因为毕竟啊，这类案件来了之后呢，你问被告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啊，被告有的时候也说没有意见。所以说呢，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合在一起欺骗咱们法院、欺骗其他人的一种情形。这个案件啊，呢接着说，就是之前的时候呢，这些被告他们呢走过一个所有权确认之诉。诉讼的结果，其中的一个被告取得了两间房屋，涉案房中的两间房屋，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房他就把这个户口啊，他的户口迁到了这个村里，迁到这个房子上面。 那他之前的户口是哪儿的户口啊？ 他之前的户口是城镇户口，是咱北京，应该是北京东城区的吧。 现在这个正好倒过来了，以前是这个农村户口啊，想尽办法想迁到城镇，变成城镇居民是吧，城镇户口。现在呢这个城镇居民啊，想把这个户口迁到农村去很费劲，很不容易。 对对对，现在就是很多城里人嘛，因为现在你也看到了，咱们现在出台的政策禁止这个城镇居民啊去农村买房子， 对 对吧，买地买房。因为现在农村这个宅基地啊，还有这个房屋啊，这个福利的性质非常的明显，他为了保障这个农民的利益，说禁止这个城镇居民进去买房屋。怎么办？他们现在想的办法就是，我如何把户口迁进去呢？对，先符合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条件，客户的条件吧。在这种情况下，诉讼是必须的。咱们这个案件呢，当时呢就通过这种所有权确认之诉分到两间房。 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人是女的。 女的。 然后呢，跟就是被告里面另外两个被告的关系，就是说，另外一个，其中一个男被告呢，他是这个当事人的哥哥，另外一个就是他嫂子。 那他整个这一个大家子是又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这家里有几个家庭成员，都有些什么人呢？ 咱们就是说，我现在审理的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个案件呢，是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个原告啊，李某啊，她是一个女同志，她是在咱们这次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入户登记这个选民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房子里面怎么多了好几个人的户口啊？哎，她就发现多了三个人的户口，就是咱们被告这三个人。她跟被告之间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个李某的父亲和咱们其中的一个被告刚才说的那个男性，他俩是堂兄弟，堂兄弟关系。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白了，就是一家子人没有出五福呢，就这一家子人。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他自己起诉过来说，当时他们这些被告过来起诉确权的时候，这个房子已经卖给他父亲了。 我没太听明白哈，之前有个所有权确认之诉啊，你跟大家讲过了，是吧？ 对 啊，在那个案件当中呢，其中一个人分得了 两间房 、是吧？那么这个人呢，在您今天的这起案件当中是被告。 现在是被告 、是被告、那咱们先说这个原告方，原告方是怎么去称呼他？是 原告不就是李某吗？ 是李某 啊， 这个这个女的， 对 啊，我们称她为这个李女士，好吧？ 李女士， 她是在这个入户调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户口里面多出了几个人，然后这个关系她怎么就多出了这个人呢？她有没有之前去问一下？她知不知道？ 她自己之前的时候一直就不知道，后来发现这种状况之后呢，她又去派出所去问这状况，派出所就跟她出具了说，当时这个有人啊，其中有一个被告哈，拿着法院分到的两间房，经过户主的同意，经过村委会的同意，把户口迁到了这个房上。后来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上咱们来法院来起诉了。提起的就是第三人撤销之诉。 那原告就他一个人？ 对，原告是一个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他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他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就原来咱们所有权确认之诉里面有一个出具的一个调解书，当中说这个房子其中某两间归那个人所有的那个调解书的内容，然后第二项内容是要确认涉案的这个房屋归自己所有。 那涉案的这个房子在这个案件起诉的时候到底是比如是一个什么状态，谁在住，多大的面积，这个您跟大家能讲一下吗？ 这个房子哈，就是说当时涉诉的时候啊，这个是原告他们一家，就是咱们李女士这一家啊，包括她的丈夫，包括她的孩子在里面居住，使用 啊，只有这一家人是吗？ 对，正房是五间，然后在正房的南边呢还有几间倒座，倒座就是在正房南边啊，顶着咱们宅基地的南檐建的房子，叫倒座。 没有厢房？ 有厢房，厢房就是一间厢房，宅基地面积不是很大。 那李女士有没有比如说跟她的父亲啊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一块住呢？ 没有，因为她那个她父亲有单独的宅基地 啊， 单独的房屋，还有一个妹妹，她妹妹都有自己的住房。就是他们一家在住。 那这一家这个宅基地登记的这个名字就是李女士的名字？ 不是，宅基地登记的名字呢是咱们刚才说的被告那个名字，被告其中有一个怎么说呢哈，这个被告就是刚才是咱说的那个他的堂叔啊，堂叔的名字， 李女士的堂叔的名字。 对，李女士的堂叔，他的名字。 哦， 之前起诉那个人啊应该是他的一个姑姑，他姑姑起诉他堂叔，包括他堂婶儿啊，这个关系咱就理顺了。 那之前的那个所有权确认之诉，李女士不知道。 对，她不知道。 李女士的堂叔和堂婶儿之前在这个宅基地上享有权利吗？ 就是说之前呢，最早的时候呢，他堂叔和堂婶是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使用的。 李女士的堂叔堂婶儿， 对对对对对，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使用这房子的。后来吧，他们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谁呢？卖给了李女士的父亲。后来吧，李女士的父亲又把这个房子呢卖给了自己的闺女， 就卖给了李女士。 对，就这样的一层法律关系在里边。 卖来卖去的话，宅基地这个登记的这个人哈，这个名字一直是谁呢？有没有变过呀？ 没有变，一直是他堂叔的名。咱们现在哈，农村确权哈，就只有93年确过一次权。 对，我知道。 之后呢，就没有再确权过，没有再发过什么宅基地使用权证书。所以说呢，你就是把房子卖给其他人了，你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名字也变更不过来。 那李女士在这个从她的父亲的手里拿过这块宅基地以后，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变更一下名字啊什么之类的。 想是很想 啊， 但是呢现在就是变不了。 变不了。 对，她而且她再强调一下，她拿的不是宅基地，她买的是房。 哦，他买的是房。 对对对， 这个纠纷当中，李女士就是要求撤销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调解书是吧？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理由是认为是什么呀？说这个房子你之前堂叔已经卖给我父亲了，这个房屋的产权呢已经是他父亲的房了，后来他父亲把这个房子呢又卖给他了，所以说这房屋的产权应该是他的，正房五间那个房应该就是他的，所以说他认为说你现在分我的房子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呢他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 被告方其实也是他的亲戚，对吧？ 对 啊，那几个亲戚，而且还是他的长辈啊，他们什么意见呢？他们有什么理由呢？ 在咱们庭审过程中答辩意见当中说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名字呢，还是他堂叔的名，所以说认为这个房子的产权还是应该是他堂叔的。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堂叔把这个房子处分给说分给他姑姑小姑姑啊，这种情况下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该是合法有效的。他们就这样的一个答辩。另外一个意见是什么呀？说咱们这农村房屋买卖，李女士她父亲，他是农村居民，确实是农村居民，但是呢，他名下有一套宅基地。按照这个咱们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说啊，有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他这是就是违法的。所以说，他堂叔卖给他父亲那个合同啊，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就提出了这两点答辩意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在这个纠纷啊，这个打这个官司之前，因为都是这个亲戚嘛，是吧？ 对， 李女士有没有跟她的长辈、跟她的堂叔啊、跟她的姑姑啊，来私下里把这个问题商量一下呢？ 庭审过程当中哈，这个李女士啊说过这个情况，说呢也沟通过这个事情，但是呢双方呢可能矛盾呢有点尖锐，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到最后起诉咱们法院来。 这几个被告的这个意见和您刚才说的这几个人是一样的，是吧？那这起案件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这起案件哈，主要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就是他堂叔 把这个房子卖给他父亲，卖给林俊石的父亲，他这一手的合同是否是合法有效的？ 嗯， 这是个关键点。另外一点就是，他父亲卖给林女士了啊，说白了就是近亲属之间的买卖嘛。这个合同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应不应该是合法有效？就这两点。如果说确实是这房子已经卖给人家了，你再分人家这房，就显然就不合适了。 这里啊，还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可能要问您一下啊，就是这个农村啊，这个宅基地啊，这么一块地，地上建了这个房。那宅基地就是这一块地和这个房可以来单独的处分吗？比如说我这个地是登记的谁的名字，那么地上物啊，这些地上物可以进行买卖吗？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啊，它之前登记啊是按户登记的。按户登记的情况下，就是说地虽然说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但是呢并不代表说这地上的房子就一定是这一个人的。它有可能是什么呀？有可能是这登记这个人的个人财产。也有可能是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对， 也有可能是他们家庭的共有财产。咱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什么呀？关于这个农村房屋买卖啊，它是有限的流通。城镇居民肯定是禁止到农村买房的，但是呢，就是咱本村村民之间是可以买卖这个农村房屋的。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啊，这个地和房怎么来处理？ 对呀， 那就是房地一体的原则，房随地走或者地随房走。咱们这个农村房屋买卖呢，就是地随房走， 地随房走。打个比方说，这一块地是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就他把这个地上的这个房子又卖给别人了。后来那个买房的人觉得，哎呀，这个房子太旧了，我要把它推了，重新我再翻建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说这个地随房走，那也就是说那整个这个地也是人家的咯，也是那个买那个这个地上物的这个房子的那个人的咯。 就是说哈，你把宅基地现在把房子处分了的同时，宅基地呢也随着这房子就转到别人的名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别人怎么来处分这个房子，怎么翻建呀、装修啊什么的，都不影响人家的这个权利。他都有享有这对房屋的所有权或者一定的使用权。 那只要是这个买这个房的人并不是城镇居民，是都是本村村民就可以是吗？ 对。 好，那咱们继续啊，回到这起案件哈。就是这起案件您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争议的焦点是吧？那么咱们法庭在审理过程当中针对这样一个争议焦点，咱们查清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那针对这个焦点，咱们又后来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判断呢？到底这个合同是不是有效的呢？ 咱们啊经过法庭的举证质证啊，确认了如下事实。就是说这个房子确实是像原告李女士说的那样，这个房子确实在之前这个他的堂叔卖给了他父亲，而且呢是笔下两清，当时都有见证人在场。就是一手把钱给你了，他的房子直接就交给他了。笔下两清确实有这种房屋买卖的这种事实。而且呢他们也出具了当时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协议啊，当上面都有明确的记载。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得审查一下他这个合同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因为毕竟这个被告，这个被告这边啊提出的答辩意见啊，就是说李女士的父亲之前有一套宅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原则，应该属于无效的。怎么来认定的问题。我们的理解哈，就是说这个咱们土地管理法这个一户一宅的原则哈，它是一个管理性的规定，不是一个效力性的规定。 怎么讲？什么叫管理性规定、效力性规定 啊？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清楚，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很难判断它啊。因为咱们的法律有规定哈，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同是无效的合同啊。但是咱们司法解释解释说，这个规定应该是效力性的，涉及到合同效力。到底这个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如果是纯粹管理性的，说原则我就是按照这样来走，但是呢，并不是说我禁止。说一户不能有两处宅基地，这是一个管理性的规定。我平常的时候处理我的日常工作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堂叔把这个房子卖给他父亲，虽然他父亲的名下也有套宅基地，这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合同还是有效的， 还有效的。 对， 这是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吧？那另外一个争议焦点呢？ 另外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说，李女士的父亲是不是把房子卖给他了？ 对， 因为毕竟哈，他跟他父亲之间是近亲属嘛，所以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说有可能是虚假的， 就通过一个买卖的这个形式，看起来像是一个买卖的形式，是吧？实际可能是赠与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审查了他提交的合同，我们也问了他们签订这个他的背景是什么呀？因为毕竟啊，有两个闺女，还有其他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之间的本身也不和睦，所以说呢，如果说把这房子我要单独的给其中一个人，肯定是其他子女不服，在这种情况下就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 就是这房子我卖给其中一个人、 哦、 对吧，别人把钱给我，你们都见证一下、嗯、经过我们也审查确实有这种交易的过程， 嗯，也有见证人是吗、嗯、 对对对， 哦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认定了他这个房屋啊这种交易确实也存在，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现在呢就得审查一下他父亲卖给这个李女士他这个合同到底应该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这里边还是涉及到这个李女士的这个户口的问题。咱们这案件当中啊，这个李女士的户口啊，之前她是农村居民，后来吧转为城镇 啊，她曾经转过城镇的居民， 对，转为城镇居民，但是呢她爱人的户口一直就是农村居民、嗯、咱们现在啊这个农村房买卖啊，咱有一个大的原则、啊、 嗯， 咱是还是说能倾向于确认这个合同能有效啊，倾向于这样的一个原则。 嗯， 毕竟里面有一个诚实信用的原则在里，这个诚实信用原则社会之本、嗯、利人之本。 嗯， 在这种情况下说把房子卖给其他人了，现在呢啊你认为这合同无效要把它卖回来， 嗯， 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 对对 对, 对吧， 对， 所以说咱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啊去保护这个合同， 嗯， 尽量使它有效，保护这种交易的安全、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咱一看，哎，李女士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也确实是他的爱人啊已经结婚了嘛、 嗯、 他的爱人户口也在村里、 哦、 啊也是农民，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可以就是认定这份合同呢这份出资至少就是这份购房款的出资是他们夫妻共同出资， 嗯， 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他爱人呢是农村居民， 嗯， 就可以认定这合同是有效合同。 那截止到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李女士还是城镇户口是吗？ 他的户口呢也在村里。 也在村里。 也在村里。但是呢属于城镇居民。 怎么会有在村里反而是城镇居民的户口的 这个很正常。你比如说哈你之前跟父母的户口在一块儿，父母都是农民，你考大学走了，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把户口又迁回去了。 嗯， 这种情况下你的户口性质就变了，你是非农户口了。户口现在就在涉案房屋那个上面。 上面啊、 哦、 就在涉案房屋上面。 嗯、 但是他是城镇居民。 对对对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根据刚才您的分析，也就是说合同是有效的、 嗯、 而且这个李女士的父亲也的确是把这个房子卖给李女士了、 嗯、 是吧，这两点查清楚了以后意味着什么呢？ 这两点查清楚之后啊就意味着说咱们之前刚才讲的那个他小姑姑起诉他堂叔和堂婶那个所有权确认之诉， 嗯， 要分割这个他这个房子，那就错了、 嗯、 那就因为这个房子已经不是他堂叔和堂婶的房子了、 嗯、 应该是李女士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嗯、你再分那就侵害了李女士的合法权益， 就是李女士的这个姑姑他已经没有权利要求他的小其他人去分这个房子了， 他至少没有要求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他堂叔和堂婶已经对这个房屋丧失了所有权、 嗯、 对不对， 对， 你说我在这把这个房子啊分给自己的妹妹一间或两间、 嗯嗯， 这种情况下肯定就不成立了 啊！对呀、啊，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啊，就侵害了李女士的合法权益。 那最后咱们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最后咱们的判决结论是这样的：撤销原来咱们所有权确认之诉的调解书的内容，就是分给他小姑两间房那个内容。 嗯， 然后第二项，咱们就确认了这个正房五间归这个李女士所有，就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那需要在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改一下名字吗？ 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书 啊，这个涉及到一个宅基地使用的问题，它是一个行政行为。 哦， 这种情况下不是说咱们法院通过民事判决就能给它做出改变的，咱们能做出改变的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问题， 嗯， 就是只能寄希望说下一次土地登记确权的时候、 嗯、 他们拿出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就可以进行变更。 李女士的这个什么小姑姑啊想要拿到这么一块这个房子的这个希望就落空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啊它是涉及到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哈、啊、虽然说这个案子您跟大家讲明白了，那么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您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哈、啊、是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之后啊新增加的一项内容。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第三人因客观原因未能参加诉讼，导致呢这个什么呀，这个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部分内容或全部错误的结果呢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就可以提起个第三人撤销之诉，它是一个救济程序，就像咱们的再审程序 差不多。 那这个第三人可以是谁呢？是可以是任何人是吗？只要是这之前的那个判决侵害到某一个人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这个某一个人就是那个第三人是吗？ 这个第三人哈，这个范围哈，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第56条啊，关于第三人有这个无独立行使权第三人和有独立行使权第三人的规定，应该先符合那条的规定，你自己先审查一下自己这个身份是否符合56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关于有独立行使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行使权第三人的规定。 嗯， 如果符合的情况下，你再看看判决裁定或调解书的内容是否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 嗯， 两方面来审查这个资格的问题。 哦， 涉及的一个程序一个实体。 那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有什么用呢？ 这个第三人撤销之诉啊，它是一个救济途径。咱们之前的时候啊，有一个再审，咱们现在的民事诉讼法就是再审啊，再审程序还是有的。规定了多种的情形，就是说咱们现在的法律原则的精神就是说，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如果是能通过再审途径救济的，就通过再审途径来救济，如果说再审途径救济不到怎么办，下一步就有可能会涉及到第三人撤销之诉。这是最后的一个救济途径。 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徐宪龙法官，谢谢徐法官。 哎，谢谢主持人。 谢谢法官。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涉及到婚姻家庭的一些纠纷，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年运河谣，